是同样的一个话题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坚强，说很简单，但是做却很难，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，我还是舍不得让你离开，虽然闭着眼 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风吹过耳边，我听见你雨花落之间心，当风耳听耳语也听，天边一朵云永自游戏，再回头已经消失无影，而人生如影飘忽消失无影，耳边唤，耳边唤，在呼吸间发生，耳边唤，耳边唤，在呼吸间安静，来来有句句不曾停留这里，来来有句句让我跟着他去，

在一首熟悉的歌曲间隙，是南方至北方的距离，还像火快快骑上你的马，朝着他去的方向。可我怎么还有些沮丧，上你的马，朝着他去的方向。可我怎么还有些沮丧，沉默的南方姑娘。 常犯的一个错就是花费时间去在乎不怎么在乎你的人，而且还忘不掉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，红豆词。 滴不尽相思血泪旁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花问候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玉粒金樽咽难喉，找不见梨花锦衣心容瘦，展不开一枚不爱不明的更楼，恰片似遮不住的心山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 今日一曲相思红豆，不为你们那个消瘦，年少轻狂为你铺的新愁，他日你们爱记得口，心心笑我爱强说愁，蓦然回首春花已过，才思佳人生活太血泪泡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花问候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玉粒金樽咽满喉，找不见梨花锦衣心容瘦，

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啦啦啦。 其实不想走，作词作曲人是刘志宏先生，而编曲人是马怡中。周华健的音色偏亮，他的中音区呢非常的柔和，而且啊，他善于运用鼻音、哭腔和假声，他的声音有很强的辨识度。在90年代，我们的高林生啊曾经唱过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，这位歌手呢就一度的模仿周华健啊。不过呢，华健的名气要远大于高林生了。 Going,

算与世界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。 生活就像煮咖啡，